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集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神棍没来，王主任很惊讶地拉着唐默说：哎，那个神棍今天居然没来，我看他打卡打得比我都勤，这没来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吧？可能家里有事。王主任摆摆手：嗨，管他干嘛，不来更好，要不然还得找人看着他。小唐小赵，今天你们辛苦一点，找个时间把积累的书整理一下。整理书籍是图书管理员每天必做的事，这个职位并不像外人想象中的那么清闲。小赵晚上要去相亲，小姑娘眼巴巴地看着唐默。唐默道：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来就好。小赵感激道： 谢了唐默，下次我帮你加班。 唐默轻轻点头，没说什么。加班到晚上十点，唐默离开图书馆，坐上了最后一辆公交车。最后一班车上的人很少，除了司机，只有唐默和一个中年大叔。那大叔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，唐默的手机没电了，他撑着下巴无聊地看着窗外。市中心的很多商场这时候已经关门了。十一月的夜晚十分寒冷，街上人很少，月光清清冷冷地洒下来。唐默看着那一个个闪烁着彩色光芒的霓虹灯牌，公交车转了个弯，硕大的黑塔突然进入视线。看了整整半年，唐默和很多人一样，对这座黑塔再没有兴趣，只是淡定地看着。忽然他看见了一只小虫子，也可能是只小鸟，隔了太远实在看不清楚。月光下，这黑黑的小东西在空中扑闪着飞着，飞向那座幽黑的巨塔。唐默漫不经心地看着，看着小东西飞到黑塔旁边，傻乎乎地继续往前飞，一头扎向黑塔，然后似乎撞到了什么，突然往地上摔去。唐默就这么看着。公交车再次转了个弯，黑塔消失在身后。公交车里响起下一站的站台名，唐默左手撑在窗边，无聊地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。忽然他双眼睁大，快速地转过头，整个人贴在窗边，想要再看看那座黑塔。但公交车早已开远，黑塔在公交车身后根本不可能看见。唐默的心脏跳得很快，扑通扑通地快要跳出嗓子眼儿。过了许久，他定下心，应该是看错了吧，黑塔是光学污染造成的虚影，没有实体。这是目前社会主流的说法，很多人不信，但至少黑塔确实没有任何实体，只能看见，根本摸不着。唐默闭上眼睛，想忘记刚才那一幕，可那一幕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放，直到晚上睡觉前都无法忘记，害得他失眠到大半夜才晕晕乎乎地睡着。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七点半，唐默抓紧时间起床刷牙，要去赶八点整的公交车。他快速地穿好衣服，拿起背包就走，但就在他的手刚刚碰到门把手的一刹那，一道悦耳流畅的音乐声忽然响起。唐默错愕地转头看去，没在房间里发现声源。这首铃儿响叮当却一直在响，没有歌词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歌。唐默仔细地听着这个声音，根本找不到发声处，它好像从四面八方传来。下一刻，唐默身体僵住，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跑到窗边，远远地看向那座位于苏州市中心的黑色巨塔。只见巨塔上 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，随着这首儿歌的音调不断变换，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彩色光芒消失，一切再次沉寂为黑暗。一道儿童般清脆的声音响起，有着小孩独有的高声调，尖尖的，响亮的。 叮咚，2017年11月15日，地球上线啦！ 全世界，所有人类在这一刻都停住了动作，看向距离自己最近的那座黑塔。他们从没觉得那座黑塔如此巨大，无论离这座黑塔有多远，都可以清晰地看见一个个细小的蓝色光点在漆黑的塔身上浮现。它们盘旋闪烁，蓝色光点组成一串字符，好像死机的老式电脑，飞快地在黑塔上滑动，最后在黑塔中央汇聚成一行蓝色的字。 叮咚，3天内请所有玩家淘汰任意一名玩家，包括并不限于游戏方式。 清脆的童声同时响起。唐默站在阳台，眼也不眨地看着那座塔，寒冷的秋风刮过他的脸颊，一滴豆大的汗却从额头上滑下。他死死地盯着那座黑塔，可黑塔又恢复了平静，蓝色的字体消失，童声不见，好像和之前别无两样。半个小时后，唐默赶到图书馆门口，数不清的人把黑塔附近挤得水泄不通，人山人海，甚至堵到了图书馆门前的这条路。嘈杂拥挤的人群堵住了市中心。唐默看了好一会儿，转身走进图书馆。10分钟后，王主任走到服务台。今天先回家，不用上班了，在家里等通知。小赵神情激动地凑了过来，忍不住问： 主任，是不是和黑塔有关？今天早上黑塔发出声音了，你听见没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该不会真的世界末日了吧？ 王主任顿时板起脸：什么世界末日？胡说什么？你们年轻人啊，别整天胡说八道，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小赵是图书馆里最年轻的，96年的小姑娘，她圆圆的眼睛里有一丝害怕，但更多的却是惊喜和好奇。王主任一走，他说： 唐默，你也听到的吧，黑塔说话了，他说什么上线，还说什么淘汰。 唐默收拾东西回家，心情烦躁，随便敷衍了一句： 我没注意。 你说这到底是不是世界末日？我觉得不像。要真是世界末日，丧尸在哪里？那个黑塔说要淘汰玩家，该不会他要把我们变成丧尸吧？这是不是国家的什么阴谋啊？也不对，网上说全世界都有黑塔出现，今天也都说话了，哪个国家能这么牛逼？美国也不行吧？ 唐默实在没心情讨论这种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他亲耳听到黑塔说话，看到黑塔上浮现的那一行字后，他的心脏就开始跳得很快。成年人正常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之间，刚才小赵说话的时候，唐默数了一下，他现在心跳130，但他没觉得有哪里不舒服，就是心里很慌，好像哪里不对劲儿。唐默抬起头看向左右，服务台在借阅室的正中央，前后左右都是书架，向左看是人文类书籍，向右看是历史类书籍。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，视线所视之处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，一粒粒细小的尘埃在空中飞舞。 唐默， 响亮的女声 将唐默从失神的状态中喊醒。小昭语气里有了些不满。 我刚才喊了你好几声了，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呀？怎么都不说话？ 唐默伸手抹了把脸，手心湿润。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同事。 没事。 唐默心脏跳得更快了。小赵拿起背包。 我想去看看黑塔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我进图书馆的时候看到好多人都在那儿呢。咱们反正也顺路，一起去吧。 唐默飞快地摇头。 我回家。 因为刚才的事，小赵似乎不大高兴，摆摆手先离开了图书馆。不过小赵没能去参观黑塔。唐默离开图书馆的时候，一群武警下车将围在黑塔旁边的群众疏散开，他们拿着白色塑料板将黑塔围了起来。白色的塑料墙一直围到了图书馆门口，把黑塔拦得严严实实的，不让人进去。很多人站在墙外拿手机对着黑塔拍照。唐默也拍了一张照，上了出租车回家。网络上，黑塔事件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热议头条。唐默躺在床上刷朋友圈，他在日本、美国留学的大学同学发了照片。照片里黑塔塔身上的文字不再是中文，变成了日文、英文。唐默不会翻墙，但是在美国留学的那个同学在朋友圈里面回复了好几条。 对，不是中文，他说的是英语，吓死我了，我们学校都停课了，现在好多人上街去白宫门口游行，要政府给个说法。现在机场的机票太难买了，我根本买不到回国的机票，我舍友有钱，下午就要回国了。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是晚上，也放了一首儿歌，我朋友有视频，我把视频传上来。 唐默点开这个同学新发的小视频，一座熟悉的黑塔悬浮在林肯纪念堂旁，它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在黑夜里特别醒目。这首歌不是铃儿响叮当，但很明显也是首童谣。一首歌放完，同样清脆高昂的童声用英文说了一遍。 叮咚，2017年11月15日，地球上线啦！ 这都是什么事儿？唐默焦躁地把手机摔在了床上。官方没有公布过黑塔的具体信息，但是这些黑塔实在太多，藏又藏不住，网上早就有人发现出数据，平均每1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矗立一座黑塔。哪怕是在海洋上，也有数不清的黑塔。唐默站起身，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。他的心根本静不下来，心脏跳得快要震出胸口。当唐默走到第160个来回时，他猛地停住脚步。这不像他，他怎么突然这么烦躁不安？唐默走到浴室，将脑袋伸到水龙头下面，不担心感冒，直接打开冷水，哗啦啦地冲在了头上。心情似乎平静了一些。他倒了杯冷水回到房间，打开电脑，点开桥牌软件。他需要冷静。这种突如其来的焦躁感根本不受他控制。或许是因为心跳太快，影响到了他的判断，现在应该达到每分钟150次了。唐默目光淡漠地看着电脑屏幕，大概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这种时候还想玩游戏的人太少。他匹配了10分钟才进入一个房间，开启了一局牌。牌局进行着，大脑飞速转动，唐默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心脏好像也跳得没那么快了。唐默从白天一直玩到了晚上，直到太困了，倒在床上就睡。 叮咚，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